清平乐，蒋桂战争，1929年秋。风云突变，军阀重开战，洒向人间都是怨，一枕黄粱再现。红旗越过汀江，直下龙岩上杭。收拾金瓯一片，分田分地真忙。